那现在呢，想问一下此时此刻的你正在忙吗？啊，我们希望用这种不太打扰你的方式来告诉你，今天是中秋节啊，记得呢要把爱传递出去，让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都能够感受到这段友谊哦。这首歌呢是来自何洁带给我们的燃烧吧青春啊，歌曲当中呢多次的出现了青春梦想拼搏等等等等啊，那也是谱写出了一曲热血励志的青春歌片呐。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啊，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样一首歌呢，是来自火箭少女带给我们的一首最新单曲，叫做是撞啊。经典的复古摇滚结合了电音的元素，搭配着火箭少女清新活力的歌声，动感的曲风，玩转音乐的新花样。所以呢，我们来听听看来自火箭少女带给我们的撞。 We wanna make you go, we wanna make you touch them, touch them. We make you go, we wanna make you go, we wanna make you touch them, touch them. Wanna make you very girl. G-I-R-L. Gotta beat it up.表白，番茄花莓的口味，白雷配武汉英文方言豆浆，喝奶茶要鸳鸯，多一些的拼配的小小花样，洗牌，和而不同的主张，万结构主义不许胡思乱想，电火化妆神浪。正方正方方装着心花怒放，我的不被定义的世界加速狂奔，现在谁能挡谁主观麻烦通通欣赏， 世界的背带紧张， 最初地心的磁场，横冲直撞，所有挑的眼光，乘着火箭飞过来碰撞。I know you're waiting for me. We wanna make you go. We wanna make you touch down, touch down. We make you go. We wanna make you go. We wanna make you touch down, touch down. 表白，管他三七二十一，脑洞脚跟放飞，不用热枪，装流星装风向，多一些的新鲜的耍耍花样洗牌，颠覆常规的想象。乖巧浮夸都要红得发烫，才是花也要香。彗星撞火星撞个石火电光，我在为秘密的世界加速狂奔。现在谁能挡谁阻断，麻烦统统欣赏。纠结的背带紧张，累出地心的磁场，横冲直撞，所有挑剔眼光，乘着火箭飞过来碰撞。I know you're waiting for me. 太阳晒过屁股后，我们出去郊游。Yeah! 每次我们手牵手 ，Hey girls 陪在你左右。We wanna make you go, we wanna make you touch down, touch down. We make you go, we wanna make you go, we wanna make you touch down, touch down. You ready? Go get it.这好像是生了病，脚步永不止境。I'll show you something world proof。你心中加不灭的火，我手中停不下的墨，我们在一起 scream out。Oh my god, come on。G I R L, gotta be the guy. We are the beautiful. Wanna make you very good。飞出地心的磁场，横冲直撞，所有挑剔眼光。乘着火箭飞过来碰撞。I know you're waiting for me. Jingle, jingle, little star, little star, 轰轰烈烈就是我，装他别不一样。Oh my dream, I catch you now, catch you now, 瞄着梦想发着光，要装得漂亮，飞出地心的磁场。 碰撞。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两个。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的。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我是你们的钟辉。我们说大千世界，有人做局，有人破局。大多时候呢，当我们遇到麻烦的时候呢，当处在逆境当中，能指望的就只有自己了。人这一生呢，总会有你需要独自面对这不太温柔世界的时候，希望那个时候呢，你能够强大起来，用智慧来武装自己。 没错，生活当中呢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心态啊，可以使我们过上真正开心快乐的生活。那有一位哲人呢曾经说过啊，你的心态呢就是你的主人。我们不能够控制自己的遭遇，但是呢我们可以控制自己的心态。我们呢不能改变别人，但是我们可以改变我们自己啊。人生呢有顺境也会有逆境，有巅峰就会有谷底。所以呢当我们面对挫折的时候呢，不要焦躁，不要抱怨，抱怨生活不如改善生活，抱怨命运不如改变命运。那众口难调，我们做不到十全十美。你聪明点，有人说你心机重；你靠的是努力，有人会说你运气好。人生呢有太多的遇见，没有必要活在别人的眼睛当中啊。如果全世界都否定你，你要相信自己。难道那么长剧集的延禧攻略就白看了吗？是吗？那所以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当旋律响起的时候呢，也可以让我们共同回忆一下，来自路虎演唱的延禧攻略的片尾曲，叫做是雪落下的声音，听听看吧。 在我掌心，静静在掌中结冰，相逢是前世注定，痛并把快乐尝尽，明明话那么安心，假装那只是定理，也不能相信，此生如纸般薄命，我慢慢地听雪落下的声音，闭着眼睛幻想它不会停，你没办法靠近，绝不是太薄情，只是贪恋窗外好风景。我慢慢地品雪落下的声音，仿佛是你贴着我脚轻轻睁开了眼睛，漫天的雪无情，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明明话那么安心，假装那只是定理，相信此生如纸般薄命，我慢慢地听雪落下的声音，闭着眼睛幻想它不会停，只贪恋窗外好风景，我慢慢地品雪落下的声音，仿佛是你贴着我脚轻轻睁开了眼睛，漫天的雪无情，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这一生好过。 生好光景。朝夕浮沉，指针热是年如一日不离不分，看生死是眼前是风是天之，看无常是世间是好觉我知，看炼金日月战是快意恩赐，为缘来日放下是随心所至，无心常是沉默是如醉如痴，还将平时下雨是心中标志，不愧于我心所想一生一世一次。看生死是眼前是风驰电掣，看无常是世间是旁觉我知，看炼金日决战是快意恩赐，为缘来日放下是随心所至，无心常是承诺是如醉如痴，待江湖是下意识心中标志，不愧以我心所想一生一世一次。写英雄怀翩翩武功若游龙，藏玲珑功名于心中，天地间为情深相拥，人群中有怀疑与共，寻遍可放纵若惊鸿，手盼是挚爱于命中，爱恨今天定美梦成真，坦诚用乾坤揽泽于一身，绕世间朝夕浮沉，指针绕世间如一日不离不分，半生俗世眼前是风驰电掣，看无常是世间是抛却我执，看炼金日决战是快意恩赐，为缘来日放下是随心所至，不心常是承诺是如醉如痴，乱江湖是下意识心中标志，不会以我心所想一生一世一次。前世风驰电掣，看无常是世间是抛却我执，看炼金日决战是快意恩赐，为缘来日放下是随心所至，无心常是沉落是如醉如痴，待江湖是下意识心中标志，无悔以我心所想一生一世一次。看生死是眼前是风驰电掣，看无常是世间是抛却我执，看炼金日决战是快意恩赐，

看了近期的中国音乐公告牌呢，认识了一位新的歌手，叫做是刘宇宁啊。因为呢在网络上翻唱歌曲，那他的直播呢也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啊。那这一次呢，他也是带着自己的新歌想象来到了我们的视野当中，足以呢让人们看到这位年轻歌手的认真态度了。干净又层次的编曲让歌曲的内容是更加丰富了。那宇宁本身的歌唱实力呢也是毋庸置疑的，将这首歌曲的内涵呢表达的是淋漓尽致，那向我们展现了一个求而不得的苦练男子的形象了。那所以呢这样的一首歌曲想象，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好了，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晖，我们来继续听歌。下面呢是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今天推荐的全新能量单曲，我们来一起听听看吧。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北极光是极地最美的天象，出现的时间并不固定，所以被赋予了浪漫神秘的色彩。苏妙玲推出了新歌《北极光》，在这首歌里，北极光象征了一种鼓舞和希望，不管在什么样的境遇下，抬起头或许就能看见那道最美的北极光。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苏妙玲《北极光》。 最近怎么样，一杯咖啡香，那是泡沫还是冰川？最近怎么样，一辆车在晃，那是公路还是草原？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 都抑郁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钟辉。那接下来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李荣浩为纪念自己出道五周年推出的单曲，叫做是张嘉明和婉君。那歌曲的中版轻快旋律也是李荣浩鲜少收录在专辑当中的风格了，前奏节奏鲜明的打击乐与吉他，仿佛能够看到张嘉明与婉君两小无猜的互动的情景。所以呢，我们来听听看来自李荣浩带给我们的张嘉明和婉君。 那我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从最开始的一首模特认识了李荣浩，那之后每一次新歌的发表呢，都可以让我们一次又一次的看到了惊艳的李荣浩。那所以我们也希望李荣浩能够拥有更多的更加辉煌的更加精彩的舞年，是吧？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来自路虎和黄雅莉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旧将。那在日复一日忙于工作的每一天里呢，找到释放压力放松身心的方法，那保持轻松愉快的心情是属于路虎的旧将生活态度。那黄雅莉和路虎呢，呈现出的是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但是呢却拥有着同样的旧将态度，深呼吸放轻松，享受旧将刚刚好的生活吧。好了，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那么今天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我们也希望这一个小时带给你的是满满的正能量。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我们的节目明天再会吧，拜拜。 不要慌，就将就将，要和我一样，深呼吸就将就将，下雨天也有大太阳，放轻松就将就将，充满了力量，别忘了就将就将，就将就将。明言暗恋，直接失恋，喜欢的人从没看你一眼，童话里的王子，现实中的公主，相信总有一天会对你放电。 晴天阴天拥抱晴天，好心情从来和你没有缘，购物车里很满，口袋里面没钱，某年后的某天，总裁别让你傻眼。 不要慌，就将就将，要和我一样，深呼吸就将就将，下雨天也有大太阳，放轻松就将就将，充满了力量，别忘了就将就将，就将就将。不要慌，就将就将，要和我一样，深呼吸就将就将，下雨天也 DJ's Brain Trendway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